来在这雁门关口，我有意会送银见母一面，怎奈关禁阻隔，查迟难以飞过。思想起来，好不伤感。 好，心酸，心酸。 杀得众儿郎滚下茫然，我背起带领起放了阔此难，将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，叫天作拜天门两家里对干，我的娘下粮草来到北方，我有心不一起盼了母一年，生在母生在饭愿得天间，死到母死得门把干了肠同断，想老娘想得门论杀在胸前，念分身高堂母啊，难得梦里团圆。 丫头要 带路啊！ 是啦，

帐中，叫皇兄保定前春，内侍臣忙拜驾降龙，叩我起

时辰，拜见的人告知归里，